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同你讲下酒店唔会有错啊。 酒店我唔系好熟吓， 唔系 你都会熟嘅。其实睇下你我哋啲朋友都会熟。点解突然间我会讲酒店咧？ 系 咁咧呢几日啊，其实呢几日添就，不下有三四个网友问我攞安全嘅酒店。 咦？突然间哦，通咗关关系系咪？ 唔系啊，因为其实点解咧？因为上个礼拜嘅节目，我同阿碌咧，阿碌就讲咗佢。 唔使登记嘅 系啦，唔使登记嘅酒店。咁、 嗯、 原来真系嗱，今日喺我哋嘅私人聊天室嗰度啦。咁、 嗯、 都有个网友问讲今日定琴日都讲酒店啦。佢、 嗯嗯、 又系听到嗰集啊。 嗯， 啊佢话呢啲安全嘅酒店系乜嘢？咁我话话冇安全嘅。 嗯， 即系点解佢呢啲咪话安全咧？即系点讲咧？就是、因为阿碌咧就话嗰间酒店唔使登记。 嗯， 咁、嗯、啊，因为阿碌讲咗唔使登记咧，咁可能啲网友以为。我唔使登记就问安全咯， 嗯， 咁所以佢就问我攞安全嘅酒店，已经有几个网友今日都有几个网友， 嗯， 当然一直都有网友问我攞阿碌揼骨嗰个 S 啊，都有几个啦，吓同时有几个啦， 嗯， 咁有啲我喺个谷度同佢讲，我话喂唔系嘅，喂冇可能有啊，即系坦白讲，如果一个又咁问，两个又咁问，甚至乎我哋个聊天室嗰位网友都好熟啦，吓。A 字头嗰、那个， 嗯， 即系你啱啱头嗰个同佢讲话，佢想同你玩嗰、那个， 嗯， 啊，咁佢都问嘅，甚至乎新加坡咯，网友都咁讲啦，系识到咁讲啦，系咪先？佢其实咁讲，就话安全添啦， 嗯， 即系坦白讲啦，话声咧，唔使登记嘅酒店， 嗯， 唔代表安全，反而仲危险， 唔系一出事更加危险，一出事更加大事， 即系我 point 系好捻简单嘅， 嗯， 即系呢间酒店唔使登记，系对咩人安全呢？对啲女仔就安全啦、 嗯， 相对安全，因为点解？ 相对啫， 啊，唔系对我哋嚟讲唔系噶，喂，即系我同我嗱系咪？即系因为唔使登记，咁个大数据就冇佢嘅资料，我哋冇条女嘅资料， 系 咁嗰条女就唔话啊呢间去下呢间酒店，一直去下 B 间酒店，去 C 酒店，去 D 酒店，去咁多酒店，咁一查大数据估到你， 嗯。 你做边行噶啦？ 嗯， 所以如果唔使登记咧，啲楼会安全啲嘅。 嗯， 呢、這个安全就呢个咁嘅意思。 嗯， 而唔系代表我哋去玩、去叫鸡又好，去搏嘢都好。 嗯， 安全 OK 唔系、 嗯， 完全唔系、 嗯。 即系坦白讲，如果有一间即系最如果最隐惨就系呢个网友误会啊，以为我话有啲安全嘅酒店唔话俾大家知。 唔系应该话。安全嘅定义系点先？冇百分百噶，大佬 系冇百分百噶， 系咯。 其实呢样都系噶， 呢个百分 即系坦白讲， 相对啫嘛。 即系我都讲相对安全都唔好咁讲，其实都唔好用相对。即系坦白讲，因为我安全嘅意思系对条女安全啫。 嗯。 但系如果譬如个嫖娼嘅话，系、我哋同条女都双方同一样风险嘅。 15日行政拘留。 15日行政拘留嘅，啊罚钱每日千诶万蚊。 唔止，即系任佢开嘅，好似话。 唔系，而家一千蚊日噶啦，一千蚊日， 一千蚊日，即系15日就万五噶咯。 系啊，万五蚊噶啦，啊，仲要打电话去屋企人啊，即系屋企人啊，过嚟接噶。 哦，咁样。 啊，份罚钱都我可能唔使罚嘅，即系份罚钱佢话事啫。但一千蚊日通常都系噶啦。啊，咁我哋唔好讲呢啲咁数系，但系咁我想话先俾你听，即系我唔系啊大家，如果一间酒店系唔需要登记。咁某程度就好多女上去啦，系咪先？ 嗯。 咁你认为个公安知唔知道咧？啲公安，嗯、但系如果个公安要扫起上嚟，第一时间会即系佢扫起上嚟，梗系要收获噶啦。 嗯。 第一时间会扫边类型嘅酒店咧？ 唔使登记嘅酒店。 梗系啦，因为佢知道呢啲九成九有啊嘛。 系 咪先？喂，坦白讲，呢咪仲危险咯？你问我攞呢啲酒店，我俾你，但系濑嘢唔好唔关我事啊！话声咧， 系。 即系我有其实好奇怪啊！因为我记得几年前啊，同阿耀尊啊，即系罗顺贝啊，做一个节目叫《冷血时报》啊， 听过 、啊、我就同阿耀尊讲、嗯，你哋嗰啲咁嘅唔系财经演员啫，我唔当财经演员啫，你哋啲喺讲 财经界嗰啲人， 财经界嘅朋友， 喂，点解啲人问你攞贴士？其实唔系想问你攞贴士，你记住一样嘢，佢系想你 support 嗰样嘢，即系譬如我中意嗰只 number 6622咁样啊，6622，我已经知道啦，我就打电话问阿大师或者姚尊，喂，即系6622点睇啊？ 即系想你话得嘅啫，其实佢想买噶啦。 系啦，即系而家姚尊话得啊，得噶，咁我咪买咯，我信心加强咗啦。如果我同事问6622，阿大师得唔得？大师话唔得，丢脸唔得，唔得我都买噶啦。 系啱， 即系其实我要你 support 啫嘛。 系 嗱，网友其实就系将我变咗姚尊或者大师啊。 系 喂，阿牛哥，你俾间酒店我， 唔系又唔同，有少少 乜乜酒店得唔得？我话得就得啦，屌你咯，系咪？拉喺你入嚟做啫嘛， 有少少唔同系咩咧？少少唔同就系、是，如果买股票系我本身揾到只股票，问你得唔得嘛？ 啊、 通常而家啲网友就心目中就唔知边间酒店要你讲个 名嘅、啊， 但系万一出事，你刁民流就 一样，即系我佢问我攞个 number 咁解啫嘛。 系， 咁我俾个 number 你咯，6622。 系， 咁如果你信，你咪信咯。 系， 冇嘢梗系咁，我咪啱咯。中咯，我冇有嘢咪赖我咯，即系一样嘅啫嘛。呢样嘢，即系其实人性系咁啊。所以我特登拣呢集一定要改，就一定要讲。喂，何为一间安全嘅酒店？冇。我话民宿会好啲，系咪安全？唔系。 唔系啊。 我话你听，自己租屋住 都未必， 都唔得啊。你知唔知好捻简单啫？ 暂住证、居住证嗰啲嘢咯。 除咗呢样嘢咧，其实如果譬如你租屋住。你要留人宿啊，人宿即系留人啊， 留人住宿。 住宿嘅话，你一定要去登记嘅。 嗯， 你自己租地方住都唔可以立乱带一个人上你屋企住噶。 嗯， 其实都系犯法嘅，话声咧。但当然啦，个罚则就唔大啦。 系， 因为譬如有朋友男女朋友，咁其实罚则唔大噶。你对喺你点讲，即系喺你面前最大嗰样嘢，就系俾人捉嫖娼啫嘛。 唔係，即係最緊要咧，你做一樣嘢嗰陣時候，你要知道個風險。 唔係，我仲好多例子嘅，好多例子。 即係我有個例子啊，譬如等於紅綠燈過馬路，全香港有冇聽緊嘅網友，你真係由出世到你死嗰日，跟足個紅綠燈跟仔公仔過馬路先。 咁啊，應該佢唔知唔知 啊，你自己 可能有嘅， 可能有幾多唔夠膽講。 因為我見過某個議員啦，唔怕講何秀蘭啦，嗰時我都識何秀蘭，行街咁啊過馬路啦，咁夜晚冇車，我紅燈我咪照過紅公仔。啊！何秀兰真系企喺后边嘅， 唔系 真系大埔。 即系我意思，即系话咁个个都系咁过啦，好多人都红灯都冇、 啊。 但系当你俾差佬捉到，你就冇得拗嘅。 系噶， 因为你红灯过啊嘛，即系等于当时限聚令啊，食烟咁你除咗口罩食烟，捉到你就冇得拗，你就唔可以话其他人都系咁食，点解你唔捉？嗱、啊，這个就系香港人同大陆人嘅分别。香港人就其实你系冇得咬，你知道自己错噶嘛、 嗯？ 只不过话我做依样错嘅嘢嘅时候，你拉唔到我，我就过咗骨，就唔会同翻个系啦。 即系我喺牛头角下村个烟灰缸度食，得我冇俾人拉，而你喺牛头角下村度食，我唔代表你喺嗰度食唔俾人拉。 系啦 ，OK， 依个概念咧，大陆人就好薄弱嘅。香港人其实应该我哋做得香港人应该有依个概念。 冇啊，而家都系冇，因为香港就有一个问 number 嘅感觉噶嘛。佢當你係財演啊嘛，財經演財經攞金融啊嘛，咁、其實好撚危險啊，好撚要。我講一個好簡單嘅例子俾你咧，係、人都知嘅，耀陽係咪叫張耀陽啊？烏鴉， 好係。 佢衰咗一單喺度衰咗一單毒品啊嘛，草嚟噶嘛，大麻嚟噶嘛。其實唔係大麻，可能高佢唔係大麻嘅，係佢當日嗰間自己屋自己租嘅屋裏邊有兩位性工作者 哦，咁样 公安系上去捉佢，捉佢嫖娼，顺带揾到有大麻。 嗯， 你明唔明啊？点解耀阳佢会俾人捉到佢嫖娼咧？ 嗯， 点解咧？有人告发啊嘛。 哦，系啊， 告发有钱收噶嘛，系咪先？嗱，好捻简单，我同你有一间，我话先俾你听，一间酒店唔使登记。 嗯， 咁你谂住如果我唔使登记就好安全，你觉得？觉得系咪系嘅话？咁你去咗嗰間酒店，咁你知你嗰人哋知唔知啊？即係全世界都知啦，係咪先？好多人都知啦。咁有個垃圾不良等錢使嘅國內同胞，咦見到咦呢間酒店我有冇錢使？我見到有條女穿到好野豔，走去 跟住咩揿几多楼，我知道咗，我打电话报公安攞奖金得唔得啊？ 嗯， 得噶、哦。咁呢啲又唔使登记嘅酒店，其实某程度系仲危险，因为我知道系好多呢啲咁嘅女会上去嘅话，系咪先？咁、嗯、我咪有机会做，即系有机会报串咯、 嗯， 有机会攞奖金咯。 嗯， 咁咪仲危险咯。即系坦白讲，你话。我有啲金督啦、劳督啦、经乜经乜乜啊、新乜新乜旧乜啊嗰啲咁嘅酒店，喂，嗰啲酒店你都叫好多人都话安全啦、啊，但系呢啲酒店全部都濑过嘢嘅、 嗯， 香格里拉都濑过、啊，系咪先？香格里拉嗰次系好明嘅，嗌俾人督噶， 即系只有话相对咯，相对嘅咋，冇、啊、绝对噶。 即系而家坦白讲，如果啲网友真系认为有。如果我系有啲安全嘅酒店而唔话俾你知，咁啊坦白讲，如果系嘅话，我快都答噶咯。即系坦白讲，即系如果我系嘅话，我有呢啲咁嘅酒店嘅话，我搞团，我每个人收多你五嚿水，系每一个人啊收多你五嚿水，你局俾嘅，一日搞一团，四个人到我2000蚊嘅一日嘅咯。 嗱，即系其实 我坦白讲，我发达嘅，坦白讲我会，即系搞几团都得过我。 所以你搞越南团嗰阵时候，你咁样我。问你，即系可能私底下又问你，啊、私底下又问嘅节目冇问，即系越南嗰个法例系 法例， 即系我问到你好清楚噶嘛，你系咪？ 即系我哋都系咁讲噶，其实法例都系唔容许噶，但系只系嗰啲，只系好多 外国人， 外国人要好啲，咁呢个系 约定俗成啫，唔系 老讽啊， 系啊， 你一样有权拉你噶， 系冇错， 系咪先？即系坦白讲，你话系咪执百分之安全？咁我都只可以话相对安全咯， 因为叫。共產黨國家嘛， 係咯，咁 即係你話去泰國就唔同，即係泰國就係合法嘅啦嘛，應該叫做。 泰國佛教國家嚟嘅喎， 咁但係佢可唔可以？即係呢啲咁嘅性交易係咪有冇咩法？ 我諗除咗係荷蘭或者你喺、哦、 香港都冇問題，香港做嫖客唔係犯法㗎。 咁做嫖客我都唔犯法，我都唔犯法。 做雞都唔係犯法，香港不過靠妓女為生就係犯法啦。 唔係你預期居留犯法啫。 咁如果我正宗香港女仔做雞係唔會犯法㗎。 唔會犯法㗎， 但係就。但你依靠妓女为生就犯法啦喎！ 唔系噶，就好多 你做妈咪就犯法， 即系好多嘢捉呢一啲咁嘅性工作者嘅， 系啊，冇 即系例如非不道德场所啦，勾 引他人就不道德 系啦行为啦呢啲，其实坦白讲喂，即系都有一定有一个人引诱另外一个噶啦，即系事实两个人拣一个系中噶喎， 可以咁讲噶，有啲坦白讲系放中咗咯， 啊咁所以坦白讲都其实都 我听过一个例子，知唔知有啲咧放蛇？我试过听过咩咧？香港噶吓。是放啲麻甩佬阿叔啊，系放咩咧？即系有个师姐就扮系街，跟住个男人一问价就拉鸠， 系拉佢，系咯，有事他人啊嘛， 系啊， 问价啊嘛，又咪有事他人咯， 问价就即刻可以， 系啊，所以点样你都有机会犯法噶，唔系特别你唔犯法噶，系咪先？所以咧，而家有啲网友系谂住搵间安全嘅酒店，搵要安全啦，咁我就同我好坦白同网友讲，你唔去玩就最安全， 嗯。冇错啦， 咁啊！如果我啱啱咧就举我一个做例子啊，你只有我 Facebook 有我微信，你都知啦。我住亲边间酒店，我都将个酒店嘅个地址写埋出嚟嘅，我影张相嘅。咁坦白讲，喂，系咪真系安全？安唔安全？你咪跟我住嗰间，你咪住咯，系咪先？坦白讲，阿碌嗰间我未住过噶，系咪先？但系阿碌就佢认为安全啊嘛，咁佢嘅事。但坦白讲，唔系即系相对嚟讲，点解阿碌佢认唔认为安全咧？喂，佢时租一日， 嗯， 租一日都好，佢有女喺间屋嘅时间系两个钟头啫嘛， 嗯， 揼骨啫嘛。如果真系开埋大， 嗯， 其实都系几耐到啊？开埋就咪一个钟头到咯。你个时间越短，喺间酒店越短，其实唔怕噶。即系我系坦白讲，我系仲危，我系最危嘅。因为我要过夜啊嘛， 嗯， 我起码嗰段女喺我身边，起码达成十个钟头以上啊嘛， 嗯， 其实我反而高危，但如果你网友你话，想玩安全啲，得你咪减少你嘅时间咯，快餐咯， 唔系其实 搏完咪走咯，赶佢走咯，喂你搏完你要瞓啫，条女系唔使瞓噶， 嗯， 你知男人就系男人先要瞓噶咋，或者你先攰噶咋。咁你咪搏完咪俾走咯， 嗯， 系咪先？仲有好多唔好俾現金啊！呢啲咁樣啦， 嗯， 坦白講，你唔俾現金啊，都已經唔安全啦。 都啱， 係咪先？你任何嘢做一樣嘢都唔安全啦。咁所以你有啲網友唔好誤會，我係冇一啲咁嘅酒店話俾你聽， 更加唔係唔係話我有啲酒店唔話俾你聽， 係真係冇， 係真係冇。如果你有，你可以同我講俾我。你因為你話有，我哎呀，阿牛哥我有噶，咁我不如我好簡單啦，你有我同你賭咯。 唔係咁你 話嗰間實唔安全， 你男女朋友啫嘛。 哇，因為男女朋友其實你有一傾嘅，有一傾嘅。咁如果你嫖娼，你都可以話佢係男女朋友噶。 哦，又唔係咁容易喎，因為我上次發過一段嘢咧，即係其實都係任佢講。咁但係你要有證據，你係識得佢一段時間，咁佢又唔係一個專業嘅人員。 嗱， 即係我覺得專唔專業，譬如有個女仔永成日收好多麻甩佬千零兩千蚊， 四九九啊，每啊499啊，四百九啊， 嗰啲 四百八啊，六九九啊咁樣嗰啲， 即係嗰啲要注意、 啊。你知道啦，係咪先？即係好撚簡單啫。阿碌嗰啲，阿碌嗰啲。佢係有間公司證明佢上門去 做，但其實大陸係唔可以異性咁樣按摩 嘅。可以按摩，可以就按摩。 異性按摩係唔可以上酒店。 唔係， 因為點解我知道？因為點解啲骨牆都要全部開曬窗啊？唔可以鎖個門嘅、啊。你 OK 係異性，你諗下係咪先？如果得就，所以其實係灰色地，一定係灰色地帶、 嗯。 我夠膽講。 OK， 而家坦白講啊，我嗱考問個賴欣，我知我哋講得。我係預咗呢個 app 遲早 有事， 遲早取締嘅，一定取締嘅，或者咧， 不過好難放到蛇又真嘅。 咁唔係㗎，咁我扮公安放蛇咯。 咁佢咁就係咁，佢嗰個真係按摩嚟㗎嘛。不過你自己衰，你即係 嬲佢 啊 嘛， 你嬲佢做其他嘢。 你嬲佢肯咪已經係啦，係先咁樣你知㗎嘛？做硬定做軟啊嘛，好似叫佢嗰個密碼 係。同埋我覺得個問題就係咩咧？即係佢都會睇到啲客嘅。即系你明唔明？即系譬如你见你，哎呀，你香港人嚟嘅， 咁好啲啦， 系呢个一定系。 但系时间越短，喺间酒店房里越短咧，咁啊，梗系越好啦吓。即系再我都再讲一次。我冇安全嘅酒店介绍俾大家。 系 啊， 唔好再问你啦。最多介绍你唔使登记嘅酒店。 系啦，其实喺香港唔使登记嘅，喺我嚟讲，我觉得系仲危险嘅，或者咧，你中意你咪去咯。 嗯， 我系会俾你啊，冇所谓。你问我攞任何一间酒店，我都俾你。但系你问我攞个安全嘅酒店，我冇。你唔好话谂住话，牛哥啊，我又帮你买神山虎，我又会打赏俾你，你都唔俾我。冇点俾？即系点俾？你唔好为难我。如果你有，你唔该你俾我 ，OK？ 啊，或者我可以同你赌，赌关酒店一定唔安全，因为你话我同边，假设你我赌一万蚊，我即刻打电话去报公安啦。啊！呢间酒店有事啦，我即刻赢咗你一万蚊，再攞埋 bonus 啲啫嘛，好啦，唔讲咁多啦，即系希望大家明白啊安全嘅定义 ，OK 吓。 买神山虎 啊，咁啊，希望大家继续买神山虎啦。 啲货 OK 嘛？ OK 啦。啊，仲有一样嘢，我应该有啲保温瓶会出。咁啊，啲保温瓶就啱啱系个神山虎嘅嗰个份量嚟嘅，即系冲剂嘅份量嚟嘅。咁啊，有一个口号嘅，就系咧。讲理想有咩错呢嘅保温壶，咁呢个保温壶唔系普通好薄嗰啲，即系呢只系会靓少少嘅，咁啊亦都系贵少少啦，咁啊日内就会我应该会推出噶，咁啊大概我暂时我系谂住买60蚊个啦，咁啊如果冇有兴趣咧， 即系买神山壶买埋咯， 系啦，买神山壶就买埋啦，因为 50得唔得？350转数俾你咪寄埋过去咯，360转数麻烦啲，即系咁讲。 咁咪一樣啦，因為你係咪都計噶嘛？我真係到先算， 到先算。因為而家未定嘅，大概一。 但我預計60蚊咯。 OK， 六啊蚊咯，係嘛？咁啊，希望大家 即係賺盡，你都係賺60蚊嘅，賺到盡你零成本。 係噶啦，賺盡都60蚊嘅啫。 好啊， 好啦，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